莫凡，来星星这边已经一个多月了，来是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期间能让他的态度略略有点转变的，也就是苏沐橙而已。而现在苏沐橙已经归队了，莫凡独坐电脑圈的一排，几乎不与人交流，更显得孤僻。但这家伙在这里吃着喝着住着游戏玩着，也全然没有说要走的意思。但是星星战队从迎接各种打脸挑战，再到现在正式参加挑战赛，这家伙可从来都没有参与过。挑战赛可是决定着星星战队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安文义甚至到现在还没去学校报道呢。现在九月可都已经过去三分之二了，随苏沐橙返回战队备战前后脚的时间，罗辑早已经返校了，倒是安文义说学校那边没什么事儿，一直还逗留在星星这边。大家对挑战赛都是如此重视紧张，罗辑人是不在，但也是知道他的水平帮不上什么忙，但对状况却始终是很关心的。只有莫凡一直不闻不问，要不是吃饭的时候经常多双筷子多个碗，怕是不少人都会忘了他的存在。而现在备战无极战队的会议没有特意招呼什么，就在这改做训练室的一楼大客厅开始了。谁也没想到莫凡在这时居然突然发言了，而且提出的这个问题貌似还挺合理的。但是这个家伙怎么关注起职业联赛了，甚至还知道轮回战队的名字还有他的风格。陈国此时心里特别欣慰，他相信这一定是天天耳濡目染让莫凡终于受到了感染，对原本漠不关心的事终于是生出点兴趣了。月修和大家一样表示了一下意外，看了莫凡一眼后说， 你还知道轮回？ 莫凡抿着嘴拒绝回答这样废话一般的问题。叶修笑了笑后开口道， 轮回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要只看媒体的报道，不妨自己找找轮回的比赛看看。对了，轮回的那个核心是谁你知道吗？ 朱泽凯。 莫凡不知是从哪里关注到的，还真知道。 那他用的角色呢？ 莫凡又不说话了，也不知是不知道还是觉得叶修的问题有些侮辱智商，所以拒绝回答。 一枪穿云。 叶修却没管他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依然介绍了一下，随后就不再理会，又说起眼下的无极战队了。对莫凡，当初人不肯加入的时候，叶修是特别积极，游戏里大张旗鼓的追杀，甚至拜托了霸图的张新杰帮忙，逼得人实在是在游戏里没出路了。但等莫凡真来了星星这边以后，却又被彻底放羊了，叶修几乎没有和他有过什么交流。这样形如透明的状态换是一般人恐怕早觉得没意思走人了，但莫凡习惯这种无人交流的寂寞，居然一直跟着就这么混下来了。叶修唯一做过的就是帮他也设计了一下训练提高的方案，莫凡在接受了这样的训练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着。除此以外就再没有人左右过他的意志了，只是天天身处这样的环境里，有关荣耀的种种莫凡会看到会听到，他可并不是心如磐石完全不受外物干扰的人。莫凡心里也有想法也有主意，只是不愿意表达出来罢了。但是有一点叶修相信自己不会看错，莫凡对荣耀绝对也是有爱的，虽然他游戏的方式和大家都很不同，但也是基于这个游戏。职业联赛也是荣耀游戏方式的一种，是展示荣耀个人技术的最高舞台。叶修看起来没有和莫凡有过什么交流，但这不代表他不关注莫凡。莫凡每天的训练他都看在眼里，就莫凡这训练态度 看得出他也十分追求水平的提高。水平越高，网游这个舞台就越承载不了。对职业联赛产生兴趣是早晚的事儿，而现在这样的苗头已经产生了。莫凡开始留意这方面的情况，对于叶修在讲的话题，他听得懂，甚至能提出疑问。不过叶修还是没有给他解答，听别人说教总是不如自己孜孜不倦地去追求来的有趣，尤其对于莫凡这样一个刚刚产生兴趣的家伙。叶修接着以交流的方式把无极战队的几个配合套路和众人介绍了一番，完后就将这部分的录像发给了每一个人。 时间不多，大家都能努力。 最后叶修如此说着。怎么面对无极战队的配合套路，他心中已经有数，而且能说出来，基本都已经交代给众人了，但是这些人能理解多少那就难说了。比赛是千变万化的，了解别人的攻击套路是需要理解其内涵，从而举一反三，而不是死记硬背眼下看到的这种攻击形式的。这一点想让唐柔和包子这些人做到实在有点太难，他们的战术素养还没这么高呢。讲完了团队，针对无极战队的个人当然也是需要讲一讲的，但问题是无极战队的成员还是上赛季的原班人马吗？从搜出来这次无极战队报名角色来看，他们都和去年有两个不同。在这个夏天显然他们也有一些转变，不过角色变动不代表人员变动，人如果变了的话，那针对个人的讲解就实在有点没意义了。于是最后叶修对个人风格的讲解并不多，只是分析了一下无极战队去年在打，今年依然在服役的几个角色。随后这座谈会性质的战前会议就结束了，每个人都忙着去融会贯通了，叶修则还在翻看着无极战队的比赛录像，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一天过去，距离周五的比赛还有完整的三天，结果周二这天下午，陈果接到星星网吧那边的电话，说有人找上门来拜访老板，说是有业务想要沟通一下。 什么业务啊？网吧现在什么也不缺，让他们留个名片，以后有需求再联系他们吧。 陈果以为是什么推销员，他现在哪有心情接待这些。 他们说他们是无极战队的，说把这名字告诉你就可以了。 驻守网吧的网管如实向老板汇报着。 无极战队？ 陈果怔住，望向叶修，指了指手机说， 无极战队找上门来了。 啊，这么嚣张啊，包子臭家伙。 叶修还没说话呢，魏晨已经跳起来了。包子立刻放下电脑，风一般的冲进他的卧室，片刻后空着手出来，头也不回的又冲向厨房方向寻找家伙去了。 在网吧那边？ 叶修没理会这帮闹腾的。 是啊，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吧。 叶修起身。 哎，不需要我们一起去围观吗？ 魏琛问着。 大家继续安心训练吧，我去瞧瞧就行了。 有情况随时汇报啊。 哼。 叶修笑笑和陈果一起出去了。星星网吧，两人刚到，网管就立刻迎了上来。来访的一共是两人，按照陈果的嘱咐，已经将他们先引去二楼套间里休息了。陈果又向网管多问了几句，不过也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而后和叶修一起上了二楼，推门一进的套间，沙发上本在交流的两人立刻停止交流，一起转头望来。跟着没等叶修和陈果看清两人呢，两位已经一起站起了身，头前一位已经笑嘻嘻地打起了招呼，却是主要冲着陈果。 哼，这位想必就是陈老板了吧。两位好，我是无极战队的领队何安。 领队差不多也就是俱乐部的经理，是旧派的称呼， 习惯叫领队的人，那多半是在职业圈有一定资历的。此时这何安以领队自居时，那一股子浓浓的优越感是个人都感觉到了。很显然他卖弄的不是他的职务，他在得意的就是能用这旧派的称谓来告诉眼前人，自己不是新丁，自己是有资历的老人。只是这位老人叶修看上去却眼生得很，倒是他旁边的那位叶修觉得有些眼熟，只是名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职业选手200多人，那统计的是现役的，叶修混了这么多年，来来去去加入的退出的全部算上，那就远不止这个数了，哪里都记得住。不过能觉得眼熟，那就应该是打过照面。叶修估摸着这位应该是无极战队的成员，双方应该在职业赛场上打过照面。这样一想，叶修突然就记起来了，名字还是不知道，但身份已经可以肯定了，于是笑着道： 嘿，我认得你啊，你是无极战队的副队长吧？ 现在已经是队长了。 结果却是领队何安接了一句，然后这才打量了一下叶修，而后问身边的那位： 你们认识？ 那位的神色早就已经不正常了，他们这位领队的毛病他也清楚，但问题今天你炫资历算是炫到墙上了。 这位是叶秋大神。 副队长无奈地给领队介绍了一下。是的，叶秋大神。在叶秋大神面前炫耀荣耀资历，那不是老人，那是老糊涂了。